员工在内，总人数不得多过30人。陈肇始话：如果承办本地游嘅导游等嘅员工因为健康理由未能够接种疫苗，可以透过填写指定表格申报，附上医生纸证明唔适宜接种疫苗，并喺大团之前七日接受鼻腔同埋咽喉拭子合并样本嘅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先至可以启动旅行团。详情需要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作出安排。美国公布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有3.3亿，较上一次调查增长7.4%，增幅是历来第二低，只是略高于1930-40年的大萧条时代。人口普查局公布全国和各州的最新人口数据，各州以这个为基础重划地区，并影响联邦众议院的议席分配。德州在众议院将会增加2个议席，佛罗里达等5个州将会分别增加1席，加州等7个州各减少1席，其中纽约州因为减少89人失去1个的议席。分析认为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有利共和党在明年的中期选举重夺众议院的控制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下午本港普遍录得大约5毫米的雨量，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2-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时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初时间中有骤雨，稍后天色好转。星期五同埋周末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41点，跌11点，总成交金额145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107.9，跌6.9；美团313元，升8元；腾讯控股625元，跌3.5；中国平安85.2，跌8毫；阿里巴巴226.4，升1.8；盈富基金29.1毫，六跌6仙；小米集团26.3，跌1毫；港交所490元，跌1.4；汇丰控股46元，升9毫；建设银行6.35毫，跌6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2，英镑10.767，瑞士法郎8.466，澳元6.033，加元6.257，新西兰元5.596，欧元9.363。每百日元对港元7.1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575。日经平均指数报28,991点，跌134点。港金现价报16,47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97美元，卖出1,779.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将军澳隧道嘅交通啦。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啊。因为之前咧喺将军澳欣怡花园嗰段咧，曾经路面有啲障碍物嘅，咁啊处理好噶啦。咁但系而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将军澳方向就多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咧都系比较多车嘅，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就好好多，而家只系收费广场较为繁忙少少。赤立角的观景山隧道就有紧急维修的，观景山隧道要实施单管双程行车。 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港岛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铜锣湾维园道落桥位嗰度咧较为多车。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蒲岗村道就比较繁忙少少嘅。之前蒲岗村道支路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就交通繁忙一啲啦，去荃湾方向。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都多车嘅，由律伦街一路去到公主道近住亚街路街段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48，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5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佢曾经饰演无数角色。不论康熙定李隆基都一样考唔到佢。有人话佢系黄宇嘅代言人，亦有人话佢叫时间管理大师。不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佢都会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系马俊伟。5月3日开始，记得收听由我主持嘅《同你继续倾》。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我是容永琪， 我是黄嘉欣， 我是庞爱兰， 我是郑家豪， 我是林巨津。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新近的唱片 Chemtrails Over the Country Club 仍然都有很高的评价，来自纽约的这位女歌手 Nana Del Rey White Dress。 I was a waitress wearing a white dress, look how I do this, look how I got this. I was a waitress working the night shift, you were my man, felt like I got this. Down at the Minute Music Business Conference down in Orlando, I was only 19. Down at the Minute Music Business Conference, I only mentioned it 'cause it was such a scene, and I felt seen. 上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本周上升两级占 Hong Kong Top 10第八位。Nana Del Rey White Dres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So don't you know 4月27号嘅骚动音乐。 Hello， 我系宾臣。 吓，我系波成，系咪等咗我哋好耐咧？ 耶、yeah ！喂，我想问波成一个问题嘅。其实你有冇试过呢？因为你都知道我个人系一个极其慢啦，做嘢做到超级敏水，跟住然后先会移动嘅人啦。你有冇曾经嗱，即系讲真话，我哋都拍咗叫做一段时间。 好，我哋真心话， 真心话，但 系冇险。 你有冇试过因为你等我等到要猛？即系你知道有时我哋咧约出去做嘢啊，或者可能约咗访问啊，有时我好衰噶嘛，个嘉宾到咗我都仲未。 你知啊？有冇咧？ 有冇？因为你个人脾气太好啊，嗰、那个脾气好到系你令到我唔系想赖你，但系你令到我习以为常， 觉得冇嘢啦， 得嘅。 有冇啊？嗱，印象中嗱，系咪坦白先？ 坦白， 好似真系未有。 切， 因为个原因系乜嘢咧？我对于即系呢个系一个好似时间观念嘅东西啦，或者即系等待大家做一件事，我通常唔会一下就要去到话啱啱你讲嗰种唔耐烦或者猛震嘅。 系， 咁因为你每人为一嚟就要由零去到一百，你总有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噶嘛。即系举个例，我可能即系差唔多够钟啦，会讲声好啦，喂，我哋差唔多啦，睇时间、嗯，又或者话我落咗去先，转头下面等。 系， 我会有步骤，而唔系一下就跳到去嗰、那个就即系自己都有责任，有冇系咪叫自己都有责任咧？系啦，都可以嘅。即系、 okay. 我咩都冇出声，冇提咁，但系你忙紧，我唔提你，跟住够钟去到个地点见唔到你，然后我嬲你，咁呢件事系好无谓噶嘛。 系系， 自己搵嘢嚟嬲，又自己破坏咗一个关系咯。所以我好少有咯，即系而家都未有。 我要公开咁样好肉麻地赞下你嘅，你系一个好好嘅闹钟嚟。我用闹钟嚟形容就系、是，因为你知道我个人系。我做起嘢上嚟，我又唔睇电话啦，我又唔睇手表啦，我系唔知道时间嘅。咁好多时候咧、嗯，就靠你啦，就靠你话喂，一阵我哋喺边个位置等，跟、 嗯、 住我就会醒起系要喐咯。即系你都知道喺呢一度，我哋一做嘢就开始。我唔知道你应该都系噶啦，你做嘢都系好投入噶啦。但系我好佩服你一样嘢嘅，你可以一心几用嘅。 我都成日摆低电话嘅，都会嘅。即系举个例，举翻个例俾大家听啦。譬如我哋头先晏昼做一个访问，三、嗯、点半嘅。 嗯。 咁其实三点半。早几分钟啦，你当27分、28分左右，咁其实一路就系处理紧一啲同我访问有关嘅一啲卷轴啦，处理紧，即系我哋拆紧嗰个铅笔痕啊，叫做，大家成日见到好工整嘅，因为 Cameron 预先佢喺上面用铅笔画咗个框框，然后按住写完，我哋会拆翻就啲铅笔痕，咁、 嗯、 即系为咗件事靓，咁所以通常完成晒个卷轴，等佢干咗之后，咁我哋会拆翻走嗰个铅笔痕，咁嗰阵时应该27、28分到咧，其实差唔多拆晒噶啦，咁、 嗯、 亦都嘉宾。啱啱到咗，咁我就 message 同佢讲声话，可能麻烦你等一等我哋五分钟之后落嚟啦，咁。 系。 咁我就知道嗰个状态全部系我 control 到嘅，嘉宾即系啱啱去嚟到，去个洗手间等一等，咁、嗯、我而家呢度差唔多完成，咁呢个时候咧，我先至会同你讲，哇，差唔多啦，佢到咗啦，咁样。 系。 ready 啦。 所以我就系话你呢样嘢好咯，唔系因为咧，其实点解我会 bring up 呢样嘢去讲，就系因为今日我知道呢位嘉宾其实喺我心目中系一个分量好重嘅人，其实我自己都好想可以喺各方面都表现得好啲啦，个人准时啲啦， 紧张啊， 系会紧张啦，咁但系。我都系去到即系我哋约搭伴，我都系搭伴先走嚟问，好彩冇迟啦，搭伴啊，行得未啊？但系其实你约人应该，你约人搭伴，你 系 搭伴要出现噶啦嘛。我就系嗰啲约人搭伴，我搭伴先出门口嗰啲，几离谱啊！你话 系啊？有咩人令到宾食咁紧张 咧？迟啲知嘅， 讲埋得啦，都呢个礼拜出。 哦，因为头先我哋约咗呢个周耀辉同埋王嘉怡 讲无觅同埋佢嗰个 project， 我哋应该而家安排应该礼拜四嘅苏动音乐，大家会听到 系啊， 系啦咁样。 重点系你谂下嗰一下系你要周耀辉等翻你转头，你几离谱？即系我 知好啦，而家 对唔住啊，周老师咁样。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嘅，嗱，暂时我未去到一个位令你挞着你嗰。把怒火啦，有冇试过同朋友约咗朋友，系、 嗯、 真系因为纯粹系等待呢个问题，你会发脾气先？ 嗱，又坦白啦，嗯、最中意坦白噶嘛， 系系系， 真系冇嘅。 因为 冲搞错、啊， 因为通常其实人哋等我系人哋有怒火多过我会有， 啊、 我只系 你会迟嘅咩？ 会噶，你问一个人就会知，问一两个人就会知噶啦。Eric 同埋阿一， 哦 ，OK， 因为特别喺做嘢以外，我哋会约噶嘛，有阵时我啲嘢好问啊。last minute 啊 ，OK， 嗰啲人嚟嘅，我嗰、那个观念系有阵时我瞓醒觉，好啦，我当我今日12点钟出门口，1点钟可能要翻到公司，我就真系会计足 ，OK， 我用一个倒序去计嘅，我一点钟要翻到公司，我就由一点钟倒翻转头去计 ，OK， 我要搭乘地铁几耐，转小巴几耐，然后计翻转头，我需要几点钟出门口嘅。 咁如果你塞车咧， 冇计落去嘅。呢、這个就系嗰个问题。 我又冇啊！我嗱真系庆幸啊吓，托赖希望唔好撞到呢个状况。托赖暂时同你合作，我都未见到呢个状况，我系开心嘅。 做嘢上面我会 aware 啲嘅，真心 系。 但系私底下约诶，当星期六日就出去食饭、嗯、或者点样，咁嗰啲我会松懈啲嘅，我会真系遇得几问嘅。 咁、我又调翻转头问你啦，你最离谱嗰次系迟几多啊？ 迟几多 系、啦，即系有冇有诶咁讲，有冇试过迟到令啲 friend 系嬲咗你嘅？ 我都好幸运地，又坦白讲，佢哋又未去到， 都好包容。 系啦，嚟到一定会话我嘅，系、啦，即系又要我等啊，或者嚟到就已经直接话得啦，今日嗰餐你请啦咁样。我应该印象中未试过去到迟一小时计嘅，未试过。 系 啦，咁但系半个钟。九个字有试过嘅，有印象啦。譬如我通常朝早嘅约会，我系难去 achieve 啲嘅。 哦 ，OK， 因为好难起身啦，我理解啊呢样嘢。 系啦，因为我好早瞓啦，个人朝早五六点先瞓。试过有一次就系嗰时约 Eric 去做 gym， 你当我约佢12点做 gym 啦，可能11点够先喺屋企起身，但系12点要喺旺角出现。咁呢啲位我都知道醒睡啦，搭的士出去啦。咁但係去到旺角，原来你 weekday 12点01点呢都塞緊车嘅。咁嗰啲咪迟咗，真係可能会3-4个字或以上。 3-4个字好小事啫，我话你听啊。 但係个 point 你有 booking 㗎嘛，你个 gym、即係我上堂嗰段时间佢用我12点为例，其实可能12:03至1:03上堂。咁、我去到嘅时候其实已经开始计緊钟㗎啦。 即係唔系你哋自己做呢直头上堂嘅。 即係或者嗰段时间 mark 咗啦。 OK,OK,OK。 咁所以呢啲就冇嘅，自己攞嚟嘅佢话啦。咁你自己迟啦，咁你自己笑返啦。跟住佢成日都会讲话，咁其实唔使做啦，你上去换完衫拉完筋都完，不如我哋直接食嘢都得啦。即係佢会用呢一种，咁我就会好内疚喺隔篱。系啦，即系我都系嗰啲以笑接受同埋唔识应嘅知衰嗰啲。 你好好噶啦，你好小事啦。我而家去到啲 friend 唔敢约我食饭啦。我早排咧试过咧约食饭啦，跟住你都知，即系有时我哋忙起上嚟系咩都摆低晒噶嘛。会咁，然后咧我有一次约咗啲朋友夜晚收工食饭，佢哋打到半路，应该我谂8:00-9:00嗰啲时间啦。咁。去 WhatsApp 我，喂，你去到边啊？我嚟开紧餐啊，咁样。跟住我话，喂，得，嚟紧，而家走，一粒钟之后，佢话，喂，到未啊？喂，食完啊 ，call 到车 ，call 到车，跟住最后咧，我系冇出资。跟住然后佢哋就唔再约我食饭。 咁好似点解一路都走唔到咧？ 咪真系多嘢做嘛，其实系真系想走啊，但系你真系走唔开嘛。咁但系你 中间有冇 keep 住 update 人先？ 冇， 我觉得呢个亦都系需要。 系我衰嘅，但系我即系你已经做紧嘢，你唔会有，因为同埋我嗰一刻系觉得自己走得到，但系走极都走唔到。 系 你明唔明嗰种纠结？我又好想去参与呢餐饭，就算嗱，我个心态，我就算嚟到你哋食晒，我嚟见下你坐下倾下偈都好嘛。咁点知原来系连见一见呢一个动作都做唔到嘅咁样，咁所以以后啲 friend 就嬲咗我啦，已经唔再约我食饭。 可能我身边嘅朋友对我都好善良，我谂起咧有啲真系以小时计啦，终于到。因为我会有时星期五晚咧去个 friend studio 啊，或者咁样就会打碟嘅。咁通常因为嗰个时间咧就唔系 fix 好短嘅，通常当你当10点后啦，跟住就去到夜晚半夜，大家攰就走啦咁。咁有时星期五晚就我喺公司做埋啲嘢过嚟，你预我可能11-12点做完啦咁。咁但系有阵时真系好似你啱啱讲起，令我回想就 做嘢做到咁上下，發現原來11、2點係做唔切，要1點鐘先完成到。咁所以去到 studio 嘅時間呢係比初頭口頭上講嘅遲咗個零兩個鐘。 差唔多啦，合理啊。 但心裏面會覺得 OK 嘅，係因為佢即係我未到，佢都唔會自己喺條街度白等嘅，因為 係嘅， 係好衰嘅呢。 係啦， 希望唔會聽到啦咁。 係啊，會有呢個心態，就係因為你會覺得對方都坐低咗做緊佢嘅嘢啦，都唔使真係企喺條街度等你咧。 咁 樣 就冇咁大嘅內疚感，就會個人放肆啲啦。 呢個係一個藉口嚟嘅，我必須要承認呢一個係我俾自己嘅藉口嚟嘅，所以我今日就已經應承我啲 friend， 如果再約我食飯的話，我唔會再遲過半個小時到。 如果遲咗點啊？遲咗半個鐘頭有冇？ 我請。 哦 ，OK， 呢個 OK， 呢個我鋸。 係啊。 如果我約你呢個我鋸嘅呢個。 盡量我都唔會食飯嘅啦，而家。 唔係，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其實你了解嗰一日你嗰個 schedule 係點，即係譬如今晚食飯為例啦，你知道夜晚可能有啲訪問或者點。佢會有機會有少少延長或者剩， 係啊係啊係啊， 有時就唔好太貪心嘅，坦白啲 ，friend 約食飯話，你哋食住先，我真係唔知幾點嚟到， 係 啦，你可能開位嗰度，你唔好開我嗰份， 嗯嗯， 我真係嚟到嘅咩？如果嚟唔到嘅，咁咪客場又好啊，或者我嚟到再算啦，咁樣等佢有個心理準備打個底。 哎呀，你好好啊， 必須用呢招， 你好關顧人，因為我唔會，我真係唔會，我覺得你咪幫我攞咗位先，冇理由要我嚟到嘅時候你一冇位，我咪死，我咪企喺度咁樣， 自格 好自私喎。 所以今日揀咗呢一隻歌，啱啱今日新收到，係送俾所有要等奔神嘅人。 對唔住， 同埋等我嘅人啦，我都關事嘅。呢首歌是 JB 的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不过等》。 Suffocating, say you faming, 我又淨係得個人入面 I'm waiting, waiting, 淨係得個等我有苦自己知但係我知自己唔係一個人一起穿梭每波嘅你我經過嘅街道去過嘅餐廳都已經記錯我哋又從頭嚟過望緊自己點翻身再冇球場嘅三分眼白白望住親朋戚友離去異地生根有冇公開未知道突然有太多未知數 So why don't you sing with me 聞著稀薄嘅空氣面對冇工作嘅風氣我借用音樂嚟充氣頂住我鬆膊再鬆臂平靜反常嘅晚上梦里追寻幻象选择自己自我对话竟然都变成冷场街灯下的晚餐快乐不再是太过简单想飞转去泰国玩玩即使日去晚饭我没得飞要等几耐 I really wanna know 时间同金钱的比赛继续 in a minute mind and more 有一 day Yeah, 反叛同忧郁的感觉 So I take it in a jazzy way I'm waiting waiting 只是得个等 We all suffocating 死于 faming 唯有只是得个人 I mean I'm waiting waiting 只是得个等我有苦自己知但是我知自己不是一个人 I mean I'm waiting waiting 只是得个等 We all suffocating 死于 faming 唯有只是得个人 I mean I'm waiting waiting 只是得个等我有苦自己知但是我知自己不是一个人未来的前路看不见太多的吉铺同吉店浪费青春停滞不前咁样突然又过一年 So what I'm gonna do 目标能够继续吗乜都唔敢试得过諗至挣扎紧嘅艺术家死唔死差无几嘅状态嚟嚟去去隔日循环紧几款嘅外卖都已经几个礼拜食乜唔计较被怨气喂饱只怪我身边充斥着太多唔同无谓制造留下倾偈嘅我哋又要 keep 住躲避又系嗰位伙计令我又要忍住火气放眼就燥底放饭又无位被逼停低开餐喺荒诞嘅路位我放慢喺度睇环境系冷清定系清闲失去了韵味生活嘅品味突然变得清淡几时先可以再次感受节日热闹嘅趣味我唔习惯健康变成我同你嘅距离 净系得个人。I mean I'm waiting waiting， 净系得个等。我有苦自己知，但系我知自己唔系一个人。I mean I'm waiting waiting， 净系得个等。We all suffocating， 死于非命，唯有净系得个人。I mean I'm waiting waiting， 净系得个等。我有苦自己知，但系我知自己唔系一个人。 五点半新闻之前听过 JB 的新派台作品叫做《得个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星期四起至下个月12号，社交距离措施将会以疫苗气泡为基础。食物及卫生局长陈肇始话，如果食肆所有员工完成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能够将处所划出特定范围，区域内的堂食服务可以营业至凌晨12点，最多六人一台，顾客数目上限是处所容量的一半，宴会人数上限20人，所有顾客要用安心出行。当食肆所有员工完成接种两剂疫苗14日之后，处所可以划出特定范围，区域内的堂食服务可以营业至凌晨2点，最多8人一台，顾客数目上限是处所容量的75%，宴会人数上限100人，所有顾客要至少完成接种第一剂疫苗并使用安心出行。如果员工因为健康理由不能够接种疫苗，可以填写申报表并提供医生证明，要每7日检测一次。如果员工作出虚假声明，要负刑责。至于15岁以下的小童，只要同行的成人使用安心出行，可以获豁免。长者和没有成人陪同的小童，可以用表格登记。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酒吧或者酒馆、夜店或者夜总会、浴室、派对房间和卡拉 OK 场所，以及麻雀、天狗、洒落处所等6类正是关闭的处所，虽然感染风险较高，但考虑到已经停业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可以在疫苗气泡的基础上有限度放宽。酒吧或者酒馆、夜店或者夜总会、浴室、派对房间和卡拉 OK 场所，这些处所确保所有员工和访客已经至少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以及所有的访客都使用安心出行记录到访的情况，就可以重新开放。营业时间到凌晨2点，顾客的上限是处所最高容量的一半。酒吧或者酒馆、夜店或者夜总会，每台人数上限2人，派对房间、卡拉 OK 场所最多4人一间房。至于麻雀、天狗、洒落处所，如果确保所有员工至少接种第一剂疫苗，访客使用安心出行，亦都可以重新开放到午夜12点。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无源头不明感染，累计确诊个案11,748宗。新增个案中5宗是输入病例，患者分别由土耳其、印尼、日本和印度抵港，其中2人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都是没有病征。3宗本地感染是早前的关联个案，患者分别住在尖沙咀帝苑酒店、黄埔花园银竹苑第4座和荃湾海之恋第7座。另外有少过5宗初步确诊个案。台湾再多1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个案，患者是早前确诊的中华航空印尼籍货机机师的同住家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新增个案是一名40多岁的印尼籍女性，近期并没有外游。当局上星期接获澳洲通报，一名由台湾出境的机师检测确诊，连同今日新增的病例，患者在台湾共2名同住家人确诊。台湾至今有1,110宗病例，患者包括8名在台湾确诊的华航货机机师。指挥中心话，染疫机师来自4个不同的机队，其中半数以上有去过美国安克拉治机场。中心正是对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和华航1,270多名的机组人员扩大采样检测。 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初时间中有骤雨，稍后天色好转，星期五同埋周末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一啲封路嘅消息啦。较早时咧喺观景山隧道嘅急修工作已经完成，而家观景山隧道去赤立角南路方向嘅行车线咧已经全部解封。另外在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因為路面有障礙物，現在屯門公路去黃珠路的支路是封閉了，龍尾排到去兆康站。其他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過去九龍告示打道東行的龍尾是接近稅務大樓，西行過海龍尾景龍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慢線落去灣仔，龍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仍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和去荃湾方向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都比较多车龙尾近康华苑。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斌臣，你觉唔觉每个人嘅初恋故事都系大同小异啊？ 哇，波成你咁问啊，我唔知你。不过我听过嘅古仔入边咧，咁样讲啦，细节唔同，但系结构上都系大同小异嘅。咁初恋当然都系会有少少嘅幸福，有少少嘅春天感觉喺入边啦。 每朝早看见。晨曦照出新起点，蓝天空清朗自然，像你那张清纯笑脸，同班车的你天天碰见，眉眼里期望该怎遮掩，和你相遇这心跳体验，片段循环却不厌，跟你曾同步过不少，但爱恋嫌路标，去路难知晓。车里遇上告别了，重逢有遇 心情，你是否也明白了？同班车的你天天碰见，而对我印象不知深浅，迷恋中的我总奢望进展，好比远远行车线，跟你如同约定了，曾同步过不少，但爱恋欠路标，去路难知晓，车里遇上告别了，重逢有遇十秒，走前车厢之内，多少感情挂念，因你延续了，跟你如同约定了，曾同步少论爱恋那目标，我为何胆小？转眼遇上告别了，如何掩饰失眠？车开走时，车窗之外，彼此分离，盼望到你回眸。 听过有李浩谦的《同班车的约定》，很多人都说初恋最正的感觉不是恋爱或者拍紧拖的时候，而是你和你的初恋对象那种眉来眼去，那种心仔卜卜跳的感觉。 你微笑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你暗笑四处躲我，紧紧你转左躲开我，桥段中笑也很为你，如你笑点因我起，不变女神般仙气，你如默认我比你留住做配角合理，别怕伏线烂尾，接我对手戏，你暗笑四处躲我，靠近你转左躲 嚟有洪家豪嘅《迷之微笑》。咁當然啦，享受嗰種心仔卜卜跳嗰種感覺咧，都可以話係有原因嘅。起碼你身體會釋出一啲嘅安多芬，令你會係非常之享受嗰一個狀態嗰個感覺。 某个他真与假，信你都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欢意皆大，回下仰慕，多于皮窝跟我跳舞。Let it flow on a roll， 轻呼不需夹头，于是被诱惑，容易 oh no， 手中配双上弹舞，甜蜜肤浅带动， oh， 这晚气氛最好。再等，嘴唇别呼吸，下夜若太狠，谁爱上厄运？ 突破张敬轩嘅一个作品。 这段是大步用街坊身体接种，将你我冰封街同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路都 OK。You wanna let's go other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放任，寂寞被用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沉沦伤心？有爱为何关灯？来继续卸下防备。是快感，感动谁体温？黑夜又太狠，So say the word。 张敬轩呢首 trap trap 地嘅 Sweet Escape， 跟住有一啲乐坛嘅生力军，佢系 Claudia Cole。 I don't even need to try to love 或者更坏一点，但你又有谁背后依恋，我便继续退后部署。 Claudia Call 许东晴的 8:30。 当然啦，刚才讲过初恋的故事大同小异，位置在于通常 sweet 的阶段都是维持得不太久，然后就是一种错误的感觉。 走得太近，爱侣色上无人，承诺与责任心冤中已不曾信，当初世界极完美，谁知他最爱是做戏，留待我放弃才为你，无谓早走显得卑鄙，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也非他为人，谈得天真仍在发奋，情若至真，如此率真的口吻，还是可找一个更合衬。做个惯例，家的真挚早枯萎，清楚世界无人理，信得相信爱到死，人大了怕爱情游戏，如做新手惨遭抛弃，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也非他约我恨。 凭耐性走出黑暗，是日光好恋上你合唱。 不如谭嘉仪最新作品《好情人》。至于咧每段初恋大同小异，讲到呢个小异，可能都系喺个结尾位嗰度嘅。个结尾在于有啲人分开就会分开咗，有啲人会唔习惯嗰种寂寞嗰种孤独，思前想后，可能所有嘢都会回归原点。 心欠欢乐神经，爱变抽象事情，夜无声，四周只有脉搏声，最多只有自我倾听。 罗莎带嚟佢有最新作品《犹如初》。 国内外展示日英的合作和团结。他又预计荷兰海军的护卫舰将会加入英国的航母打击群，日本亦都将会和荷兰紧密合作。南韩总统府话，目前冇考虑赦免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亦都冇计划咁样做。南韩五大经济团体早前向南韩政府呼吁特赦李在镕，佢哋话目前最需要政府同企业合作，共同掌握全球产业主导权，大企业所能发挥嘅作用比任何时期都重要，政府应该容许李在镕贡献力量。李在镕今年一月被法院裁定向前总统朴槿惠和亲信崔顺实行贿罪成，判监两年半。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下午本港普遍录得大约5毫米的雨量，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初时间中有骤雨，稍后天色好转，星期五同周末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先報告一啲擠塞嘅消息啊。新界啊，屯門公路黃珠路交界嗰度咧，路面有障礙物，於是咧影響到而家屯門公路去九龍荃灣方向嘅車輛，暫時係禁止右轉去黃珠路嘅。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車輛暫時係禁止右轉去黃珠路，因為交界位嗰度咧路面有障礙物啦。而家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啦，咁近住黃珠路一帶咧非常多車，龍尾去到富泰村啊。咁而家受影響嘅駕駛人士咧，或者可以試下改路行啦。屯門公路九龍方向，咁而家暫時車輛係不能右轉去黃珠路，因為嗰度路面有障礙物需要清理，塞到去富泰村。隧道方面，赤立角观景山隧道就回复正常行车噶啦。之前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啦，曾经系实施单管双程行车，而家回复正常行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喺中环广场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之前因为多车有间封措施，而家取消咗㗎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在九龙湾启业村，即是排到去这个观塘道了。九龙区路面方面，现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洗衣街至到窝打路道一段，还有九龙城交汇处段都是比较多车的。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还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上癫过咗花姐嗰关先啦。 今次佢同花姐一齐拣 demo 嘅，初时对方对自己拣呢一首歌都有啲犹豫，怕香港嘅乐迷难接受。阿 J 最后说服到花姐，尝试将 progressive rock 嘅潮流带嚟香港。作曲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监制黄双俊。上榜三星期回落十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第二十位，柳应婷。狂人日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 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啊，今日呢个嘉宾犀利啦！听闻佢曾经尝百草啊， 系我啲 friend 嚟嘅，所以呢一句好贴切嘅，听住咯。 张俊桥 ，man 神动士， 唔知啲草系咩味嘅咧？ 音乐嘉宾有 Manson 张俊桥嘅， 你哋 Hello。咁啊，首先咧，我哋要将呢个每次都送出嘅卷轴咧送俾啊 Manson 先嘅。我怀疑佢头先听唔听得明我哋嗰句创作到底系咩啊？即系见字可能会容易啲理解。 系啊，你望下张俊桥 龙士 Manson 龙士，将个神字食咗喺神龙士嗰度啊。 系啊。极无聊， 超级 无聊。 系啊，因为本身有谂过咧，系用你中文名张俊桥个桥字咧去食字嘅。 系 啦，即系嗰阵时阿宾神谂咗个， 我谂咗一个桥手耳畔咁样。咁但系谂咗就系呢句又好似好简单、好废话啦。即系桥手耳畔，梗系个个都等紧阿 Manson 出歌。咁我觉得唔够特别。咁后屘咧，阿波城咧佢就谂咗呢一个啦。 系啊，因为我哋想。即係了解一下關於你咧，即係曾經務農嗰一樣嘢，因為我都有試過嘅。因為好多做呢個訪問之前，有唔少朋友同我講：，哇 ，Manson 咧佢都有務農過，係我啲 friend 嚟嘅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我哋呢啲句嘢點樣都要將呢樣嘢放落去，所以最後就將神農氏呢個食咗落去啦。 多謝你哋咁有心同埋創意嘅呢一句呢、這個卷軸啊！ 係啊，呢、這個卷軸送俾你咁 令我覺得自己對於宣揚養生嘅使命更加重大咗。 但我想問啊，波城咧，其實神龍氏係真係務農嘅咩？ 唔係神龍氏係一個姓氏嚟嘅，係嗰陣時嗰啲古代嗰啲，你當好似盤古嗰啲 friend 咁樣樣啦。 OK 嗰啲嘢。 我就係知道神龍氏係上百草嘅，不過唔緊要，其實都係同呢一個嘅大自然啊好有關係嘅。 據我所知，神龍氏佢好似係即係佢試咗好多唔同嘅草藥，然之後得到咗好多關於醫學嘅知識，再去分享俾皇帝， 同埋養生啊，最緊要係養生咁、所以今日咧，我哋都收到啊 Manson。嘅一份小禮物， 係啊，派台嘅宣傳品都係啲養生嘢啦，咁樣。 我好喜歡上面有四隻字，就係 健字養生咁樣。 啊，好有默契、啊。 即係你個人係養生人嚟嘅， 因為呢四隻字咧就想分享俾大家繁忙嘅香港人啦。 係， 即係四隻字就想囊括到啊，大家要注意到嘅嘢。即係飲水啊、坐直啊、得閒起身行個圈啊，呢啲其實都係我自己成日都會提醒自己嘅一啲嘢嚟嘅，咁所以就想分享俾大家。 啊 ，OK， 哦 ，OK。咁你嗰陣時即係我有睇過，可能少少報道都有提到，曾經可能喺即係參加比賽之前咁樣，你嘅工作啊，或者真係試過去落田咁樣，嗰陣時係咪就係、是、好似你啱啱講啦，即係繁忙當中想揾一啲養生嘅？東西好似貼近大自然就有類近感，所以嗰陣時去做呢樣嘢。 其實嗰陣時係其實反而係冇咁諗咁多，簡單啲就係失業，冇嘢做喺屋企，跟住又即係困住自己情緒又唔好咧， 咁就想揾啲衝擊或者啲新嘅嘢俾自己嘗試一下。 嗯， 因為我一路做嘅行業都係同 media 有關啦，即係拍片啊、寫嘢啊、演出啊，都係一啲比較虛幻嘅嘢。 嗯， 即係喺影片上面或者喺創作上面先會發生。真正落手去做一啲嘢，手藝上嘅嘢就比較少。 係， 咁所以就適逢喺網上面見到。有一個本地嘅香港有機農場就請農夫，咁我見到收入都唔錯嘅。你估下幾多錢一個月？ 一個月 佢都 做農夫， 咁應該有五位數先可以稱之為唔錯，我估。 有冇嗱我哋攞個嗱，因為咧早排咧我睇到一個報道，就係話咧原來咧呢個米線鋪嘅姐姐都有一個唔錯嘅收入，因為佢哋咧有啲月入係可以去到20,000蚊嘅咁樣。咁我覺得嗱呢個就係可能大家對唔錯收入嘅一個觀念。咁我估做農夫都應該月入可以有20,000蚊嘅。 我估冇咁多， 咁就冇咁多啦。 OK， 冇咁多啦。 我估12,000，即係似新。入職即可能一個 fresh grad 嘅人工叫唔錯，可能12,000咁。 貼近啲，貼近啲。 係， 但係都冇咁高。 係， 我點解講唔錯呢？係因為佢包食包住。 哦，咁爭好遠。 咁 OK 啦，係啦。咁佢月薪就大概9,000蚊。 哦，咁 OK。 9,000蚊係啦。咁但係就佢話包食包住，咁我當時就即刻幻想有2,000隻 penthouse， 唔係即2,000隻一啲喺農村好大啊玻璃房啊好超嘅屋啦。咁當然知道呢個只係話。幻想啦，咁但系都开心嘅，谂下，即系因为点解幻想会开心呢？因为一路都喺城市生活，即系睇嘅嘢都系可能对住 studio 对住电脑，但系去到农村乜都冇，空间一定多。 系， 我哋香港人最缺乏就系空间 咯。系啊， 咁去到嗰度，我又唔怕污糟嘅，又唔怕俾蚊咬嗰啲，但系就去到就。去到現場就真係見到好大個農場， 個、 okay. 農場大概20,000多-30,000呎左右。 嗯， 係啊，咁我哋嗰陣 咩概念？我完全想像唔到嗰、那個 幾多萬話、 啊？20,000多-30,000多呎 ，三萬幾呎， 1,000尺嘅屋有10間咁大啦，唔係20間 ，sorry， 20間1,000尺嘅屋咯。 咁我哋嗰陣時嗰、那個農場只係開垦咗1/4嘅啫， 係， 即係我哋就喺其中10,000尺嗰度就生活種菜啦。 嗯， 咁就喺嗰度度過咗10日嘅農耕嘅生活咯。系咪好短啊？ 十日唔容易啊！我覺得，因為聽你頭先咁樣講，因為農田嗰度真係好似即係香港嗰個狀態咁樣樣，咁、又可能雖然都係叫大地方，但係又可能一嚟擠迫啲啦。第二，你之前如果做開 media， 而家呢個係另外一種生活模式，咁我覺得十日都還好啊。 其實我係想做耐啲嘅， 係 不過老闆就。佢有佢嘅打算咯，嗰陣時佢就覺得，唉、哎，你十日其實都經歷夠噶啦、因為佢有講過，農夫係所有行業最辛苦，你可以捱到完成到，我諗你之後都會好好多，即係好多嘢你都會唔會咁容易放棄咯。 但之前咧完全冇乜呢一方面嘅經驗，即係就算種下嘢都比較少嗰種，定係都有啲嘅咁樣噶。 觀察經驗多， 係 因為水瓶座中意置身事外嘅， 成日 都係咁啱咧。我阿媽咧就好中意種嘢嘅，佢係會喺屋企樓下有一個小小嘅。盆仔種嘢啦，咁佢屋企又會種下啲番茄仔啊、羽衣甘藍啊、芫茜啊嗰啲，咁我就成日睇佢種咯，即係唔會抗拒呢樣嘢先咯，唔會覺得泥土好污糟， 係， 亦都知道呢一樣嘢係一樣好可以靜到心嘅一個活動咯。 係，但係去到真係務農嘅話，除咗頭先講對一啲植物盆栽等等認知之外，體力上嗰樣亦都係。即系要起力啊，嗰啲诸如此类咧。 系啊，最辛苦就系搬豆腐渣啦，同埋乌低身割菜咯。 嗯， 其实系反而系好开心嘅，即系有体力劳动，因为成日都又系喺城市又系冇得体力劳动啊，即系好多嘢都屈住咗喺个心入边。咁我就喺呢十日里面嘅疯狂体力劳动咧，就。detox 曬自己嘅一啲负能量出去咯， 啊、 即一路搬豆腐渣一路、 发泄曬啦，啲用体力劳动去发泄曬啦，咁 一路发泄曬出嚟咯。 明白，咁啊，但系我又想问阿 Manson， 即因为咧，呢十日都系喺嗰个农田嗰度啦，嗰、那个农庄嗰度度过啦，咁、我哋对于农夫嘅概念咧，现代人叫做农夫通常都系日出而作。 日入而休噶嘛，即係作為一個現代農夫嘅生活係咪都係咁樣嘅？ 冇錯啦，每日就係六點鐘起身啦，朝頭早 好早， 係啊，倒咁早就要起身噶啦。咁我都賴床嘅， 係都正常。我哋慣咗城市就好少咁早， 懶賴嘅都會咁都所以好早就要瞓覺噶啦。我哋係六點鐘起身，我講一講個行程俾你聽每日朝。咁去到就係六點鐘起身啦，因為八點咧，我哋就要有第一個任務，就係、是、要將啲菜送出去菜站 啊。 咁我哋賣菜嘅方法咧，就係、是、將一啲菜心啊、西洋菜啊嗰啲菜咧，就拎出去菜站嗰度，俾佢哋收集咗一堆，即係再由菜站分出去出面嗰啲市集去賣嘅，咁之後我哋就喺入面拆一啲收入咁樣咯，所以其實好少嘅，即係好辛苦嘅做農夫，種好多菜出去，有陣時又會有一啲譬如突然之間打風落雨，香港好多落雨嘅情況啦，咁就會影響到個收成，咁所以有陣時落咗好多功夫，到最尾都可能只係賺得好少錢咯。咁八點送完菜之後啦，就會進行一啲譬如維修嗰個農場啊，或者開墾啊嘅一啲嘢。譬如有個第一個我去到嘅任務就係要開墾一個古井。 哦， 係啦，就喺個農場後面咧，就有一個好深，我諗兩三米左右嘅井。 係， 咁就係塞住咗嘅。咁我哋就要將入邊嘅泥去全部去掘曬出嚟先啦，之後就慢慢見到水。 O、okay. 咁樣咯，咁頭兩日都係搞呢個井，之後農夫即係農場嘅主人就將呢個井通咗一個水管，就通咗去農場中間一個好大嘅池，就攞嚟淋菜啦。 哦， 係啦，因為嗰陣時其實佢都好現代化噶啦，即係佢係一個好將一啲比較先進嘅一啲農夫嘅一啲技術咧，係引入咗嚟呢個農場，咁所以淋水咧，除咗我哋要即係拎住條管淋咧，撳個掣都可以淋到嘅。 哦， 係啦 ，OK。 咁跟住就食飯啦，食完飯之後就搬豆腐渣啦，搬到夜晚之後就一齊去煮飯。咁我都會煮飯嘅，咁輪流煮啦。咁有陣時我哋就將一啲我哋種好咗嘅菜就去洗嚟自己食咯。咁嗰個 moment 係好開心嘅，因為自己整自己種嘅菜，自己煮翻嚟食。咁一開始我就好。唔叻嘅，即系我唔识噶嘛，咁我就唔想嘥水，咁我就洗嗰啲菜心啦，咁洗一洗下就应该 OK 噶啦，咁我就即系我唔想嘥太多水，我就开咗一个水盆浸下佢，就捽下佢咁啊，之后就攞啲菜心去煮啦。 系啊，正路啊，我都系咁， 成口都系沙咯，成口都系泥咯，跟住 谂住悭水， 系啊，跟住佢话唔得啊， 你要咬落去硬嘅喂，咁 样有沙喎，咁样 喂咁多。即係係咯， 係 咁跟住原來係要即係沖得好勁嘅，即係要開行個水係咁沖嗰啲泥咧，先會洗得乾淨。哦、 即係有冇水力撞走佢、？OK， 咁啊啱啱聽你講就係、是、好似係喺嗰度生活會 aware 到一啲叫做一啲資源嘅使用，即係譬如水咁啊、你話哦，我都會留意到就係盡量珍惜啲用啦咁樣。咁、其實過咗嗰十日，你覺得嗰個體驗有冇令你都有啲諗法出現咗？係我、之前其實都冇咁諗過，但係嗰十日走嘅時候，咦？咁樣喎，咁咧， 哇有啊！嗰、那個十日嘅經歷其實真係影響咗我一生啊，因為我都幾溫室小孩啊，即係自問細個成日都即係被寵愛咁樣長大咧，就冇去參加嗰啲譬如野外定向啊，或者係一啲譬如成班以前有啲朋友咧，佢哋會成班男仔一齊去一啲野外嘅營咧，佢哋三日就勁辛苦唔沖涼，就係、是、去一個島度生活咁樣。咁嗰啲經歷係好正，我覺得佢聽佢講翻話都好羨慕，成日都啊點解你細個可以即係咁快就可以參與到呢一啲活動咧？咁、我就真係去到農田，自己一個人去面對一啲入面嘅難關啦，入面一啲氣餒嘅時刻啦，我先至有第一次改變人生嘅一個，即係同自然有關。嘅一個經嘅一段經歷咯，咁、完咗呢段經歷，我就哇真係改變咗好多。 有冇話喺呢十日入面最深刻嘅一件事情發生咗，對你嚟講嗰個影響係好大嘅，係一啲乜嘢事情啊？呢十日入面， 發生咗好多事，等我諗下先。其中一件即刻可以 分享到嘅就係一個關於夕陽嘅故事啊。 嗯， 咁就係臨去到完結噶啦。咁我都亦都喺好早已經喺即係喺呢個旅程好早期，我已經 aware 到呢一個旅程一定會係對於我人生係會好重要嘅。所以我有好多 moment 我都拍低咗。咁去到最後嗰一日就去。临尾临走嘅一个任务咧，就系帮老板嘅朋友去搬屋。 Okay， 因为老板佢成日都会讲，帮朋友就唔好问，帮朋友就佢叫我做少少嘢，我就做多俾佢，唔收钱。 系， 呢样嘢先系大家会，即系佢系咁一路去咁样对朋友嘅。 嗯， 咁佢亦都分享咗好多之后朋友点样回报翻俾佢嘅故事啦。咁佢嗰一种之后，我哋就去咗搬屋啦。咁我都啊，又要搬屋， 又搬嘢啦！ 我嚟做农夫噶嘛，系咪？其实就系做工人，咁就搬好多嘢啦。咁都成日俾人话：喂，冇力嘅你， 俾力啊，后生仔！ 你搬前面啦，哎，冇啦，我搬前面啦，冇力噶。成日即系我都会听到，哎啊，我真系冇力啊！我真系觉得 又搏佢唔到啊！ 系啊，系咁，我真系冇力啊嘛。咁都好辛，即系过咗嗰。嗰個任務之後咧，我哋就跟住農夫嘅車就翻農場啦。 嗯， 咁就喺嗰一程車就見到一個好大好靚嘅夕陽。 嗯， 嗰夕陽係見過最大最靚嘅。咁嗰一刻就覺得哇，真係好靚啊！我係好記得嗰個感覺，嗰段路啊。因為有陣時就係發覺到一啲越艱難越艱辛嘅嘢完結咗之後，那個感受係最大的。 嗯， 即係。唔好驚呢啲感受，或者唔投入咯。 係， 即係就算幾辛苦都要投入落去，一定會有得着咯。

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咧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黃珠路咧，較早時因為路面有障礙物啦，通落去黃珠路嘅支路封閉咗。咁而家咧已經處理好噶啦，通落去黃珠路嘅支路已經係解封，車龍有待消散。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只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嘅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晨光第一线，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请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 指定的贴留下你的打气说话，就有机会在4月28号朝早9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的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给主持读出。 晨光第一线，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候选名单， 全年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宇多田光、IMO 爱妙、米津玄师、Lisa、玉置浩二，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号。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op。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俊桥 Man 神动士， 咁今日苏音乐嘉宾咧有 Manson 张俊桥啦，咁啊系今年嘅新人咧，亦都有佢第一首派台作品《今天我不想做嘢》，系啦，咁啊，我同阿斌神咧就会首先估下呢首歌系听完之后嘅一啲感觉，估一估，咁啊交俾你揭晓咁样嘅。 好，咁啊我估先啦，因为咧听呢只歌嘅时候咧，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咧，系黄昏时间听，嗰一下我直头系咧未收工已经想收工嘅感觉嘅，系啦，咁咧我。其实听呢只歌嘅时候咧，未睇过 MV 嘅，但我已经觉得好有个画面、就是，就系真系望住个夕阳。咁我就估啦，系咪 Manson 其实当时去写呢首歌嘅时候，都系望住一片好靓嘅夕阳去写出嚟嘅咧？咁样 系啦。咁我估埋你再一次个揭晓。 好啊，好啊，好啊。 咁呢一首歌，我听嗰个编曲上面其实都有唔同嘅一啲即系层次安排，譬如或者一啲声效啦，即系 intro 都有啲倒水声啊嗰种感觉。咁我觉得有一个位咧几有趣，好想估嘅就系、是、去到差唔多最后个 chorus 之前有段即系 bridge， 跟住你嗰你会嗌啊喺后面。我想估嗰个嗌其实系一个伸懒腰嘅状态，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我不想做嘢，其实冇理由冇一个伸懒腰嘅动作，咁所以嗰种嗌系一种情感嘅抒发，但系我即时联想到个画面，我觉得系可能喺录音嘅时候都系谂住伸住懒腰，啊，即系嗰种感觉。 你知系咪好高音嗰、那个？ 系啊，最高音嗰个位置咯，系、哦、啊，呢个系我想估系关伸懒腰事。 哇，好有创，即系好，我哋阅读音乐同埋即系听嗰个嘢得到嘅嘢都好 奇怪系嘛。 你可以直接話佢，你話係啊，賓臣你好奇怪啊。 好嘅，我哋都慣咗係咁樣。賓臣你唔奇怪嘅，但係波城嗰個係奇怪嘅。我都，但係奇怪係一個褒義詞嚟嘅，我覺得，因為獨特啊嘛，同你嘅字一樣。 啱。 嚇，咁可以揭曉係啦，你逐個揭曉先可以。 嗰、那個夕陽其實我喺屋企一個人孤零零寫嘅啫，呢首歌。 OK， 即係真係望住四埲牆嘅時候作出嚟啊，定係點？ 望住張台咯。 OK， 跟住望住出邊啊，我會唔會有真係有夕陽咧？我因為我真係有我喺屋企行嚟行去咁寫嘅。 OK， 我喺屋企中間就有張台，咁、我就斟咗杯茶寫，整咗個餅嚟食，咁啊一路寫，寫下又行出去窗望下，咁樣又寫下咁咯。 嗯， 可能真係有個夕陽都唔頂嘅。 但我發現你原來都幾重視呢、這個tea time 嘅喎，都係有嗰個茶同埋嗰個餅， 係咪就係個餡餅啊？歌詞嘅餡餅係 啊，嗰個係一個素菜餅嚟、過夜嘅嗰、那個。 过咗夜都记得，大佬 叮翻嚟食噶咋？ 唔系因为务农之后就发现食物系 好要珍惜啦。咁嗰时几耐之前写嘅呢一个曲同埋词？ 8月21日上年嘅，咁嗰阵时就系参加咗造星农田之后，农田我系3月嘅时候去嘅，咁之后就一路有辗转接触到一啲唔同嘅工作啦，即系我。因為去咗農田之後，好似 recharge 咗個人，咁就覺得想繼續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咁就係咁去報啲 casting 啦，拍一啲學生片啦，咁一路 keep 住寫歌啦，同埋即係總之任何類型關於表演甚至聲線嘅工作我都有去接嘅。 OK， 咁之後就遇到造星 casting 啦，咁就喺造星 casting 之後。嘅嗰段時間寫嘅，開始之前寫嘅，係咪好奇怪啊 ？casting 完之後，點解今天我不想做嘢咧？係 咯， 係 咯，嗰陣時都未開始拍節目嘅， 未 ，OK。咁係咯，點解嗰陣時 嗰陣時個人差好電咧？ 應該係哇，我要 go for it， 我今日好想做嘢咁樣先係噶嘛。 係啊，但係嗰陣時都會覺得緊張同埋擔心啊，即係始終都係一個好似好大件事咁噶嘛，同埋有好多關口要過噶嘛，即係要參加一個。我當時個印象係好殘酷同埋好血淋淋、好血腥嘅一個節目嚟， 我覺得好似會死人咁樣， 真係死人㗎！哎呀死啦！我如果真係出咗事就冇㗎啦，即係嗰陣時即係聽到龐伯君嘅即係遊輪嗰啲， 兩季都已經有啦，大家都係。 我好記得有一集我睇 Travis 咧。佢無論佢家佢擺個增高鞋墊喺佢個鞋嗰度啊，龐伯君篤爆佢喎， 我見到 哇咁都要俾人篤爆嘅，好老血淋淋喎，咁跟住啊，跟住都因為嚟緊就casting 完之後又唔知結果喎，又唔知道嗰、那個係唔係真係可以如期進行啦，因為咁啱適逢疫情好嚴重嗰陣時，咁跟住就即係我嗰個幻想力好，我幻想力好高嘅，我幻想好多會出岔子嘅嘢啊，好多會魚皮嘅嘢啊，好多究竟第一首歌係點啊？好重要嘅、即係諗好多啊，變相就好大壓力啊、，overthinking 啊，即係 overload 咗個腦。 哦， 咁嗰一日我就突然之間睇，即係我再睇睇個日曆，咦，其實都仲有少少時間，咁都唔使逼得自己太緊嘅。咁我就坐低，不如今日試下真係超下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啦。咁我就拎起咗支吉他，就慢慢寫咗我呢首歌嘅心情出嚟咯。 哦， 咁所以嗰、攞住吉他寫嘅過程就真係好 instant 咁樣就 show，、然後就聽下、試下啲 chord 啊咁樣樣。OK， 咁個歌詞係咪都係嗰陣時其實除咗曲之外都已經係有個初型，因為 即刻寫咗、 哦，即係連埋個曲就一齊嘅，即係有餡餅啊嗰啲咁樣，就係見到嗰樣嘢就放咗落去。 係啊，一路生活一路寫咯。 所以佢作曲咧係真係好有嗰個畫面，就係、是、你喺佢嘅歌詞已經睇到佢嗰陣時係做緊啲乜嘢，你已經幻想到佢作緊嗰首歌嘅時候，你已經見埋佢屋企個景咁滯啦。 我信佢幻想力啊！屋企四埲牆寫到望住夕陽咁樣， 係啊， 呢個 feel 係有嘅， 仲可以硬現現脆脆紅紅啊，大佬 係啊， 好緊要。 哇！呢句好緊要啊，即係本身。都唔知點落去個 chorus 嘅，即係今天我不想做嘢就好直白咁樣，即係好直白咁樣口語寫咗出嚟啦。咁點樣諗到落去之後講又講時間又講散聚又講生死又講緣分咧？其實我四段都係講四個關於生命上嘅一啲觀察嘅嘢嘛。係點樣？ click 到我落去一啲诗意啲同埋比较有意思啲嘅歌词，就系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咯。 嗯， 即系嗰阵时就突然之间谂起咗呢一首诗，即系唐伯虎嘅喺《唐伯虎点秋香》入边嘅呢个对白啦。 系， 即系怼穿墙同埋华安嘅一场 西记，都净系记得我上灯威风显现一身苦胆咋。 你下楼剑阁 露出 半个头。我成日 破坏咗啦，破坏咗啦。 但就拣咗好有诗意嘅其中嘅一句，就放喺呢一度咁样。 系啦，跟住就食正我当时嘅心情，就系、是、我当时好紧张，同埋好焦虑，好多嘢都觉得又翻翻去唔开心个 mood。咁、我就觉得啱啱演翠翠红，仲要黑乜风风花花雨雨年年毛毛焦焦，有乜嘢真系需要改变吗？我就觉得所有嘢都好靓啊，即系个地球依然。嗰、那个生命嘅循环一路都行紧，太阳每日都系即系照常升起，啲树都好靓，啲花都好靓、唯独是人喺度唔开心。咁我就谂，其实都、那个世界好好啊，系人唔即系人类自己内心世界唔开心啫嘛。咁、其实冇咩，即系有咩需要改变吗？我就提问咗一啲关于存在嘅意义落去咯。咁跟住就可以 click 到落去之后写之后关于。其他的景象， 明白。 咁喺歌词上面，因为头先讲有一啲口语嘅讲法，即系譬如今天我不想做嘢就系啦。咁亦都有啲诗意嘅咁。咁而中间一啲就系比较书面语，即系正常歌词会有。嗰阵时都会自己写嘅时候有冇谂紧就系、是、啊，又口语又诗又书面语咁样跳嘅话，需唔需要可能统一佢啊？定系都觉得诶咁、样都几好啊，可以有唔同嘅一种文法去写一份歌词、 当时我觉得几好嘅感觉，冇太多拉扯自己嘅。因为都觉得好似几特几独特，同埋我自己唱落都几顺咯。可能因为入面加咗一种叫唔叫论尽呢、即系或者一种趣味喺里面，即系可能佢有一种趣味，所以就唔会太多框框，佢唔系一首太认真嘅歌，但系喺认真里面又有一啲好认真嘅反思。所以我觉得佢系我冇拉扯自己写嘅过程。 系、因为你讲嘅呢一种就系、是，譬如第一次听或者头几次听嘅时候，咁、因为个歌名点咗个题，就会觉得系一样轻松嘅嘢。即系啱啱你都有讲，哦，原来里面系有人生唔同阶段嘅反思、可能就咁听个曲，或者就咁初头第一次听，未谂到咁多词嘅时候，会哦好舒服嘅一首歌，今日想起咯。咁跟住，但系再听落去就好似你咁讲啦，原来有一啲唔同嘅层次。其实又冇违和感，又好 smooth 咁样跟住去嘅咁、样。咁呢个系咪都系你好想听嘅人可以，即系有唔同嘅 stage 可以感受到嘅？ 系啊系啊，我都希望大家除咗跟住歌名，即系真系不想做嘢之外咧，亦都可以感受到当中一啲关于生命嘅反思咯。即系好似有一个好 close up 嘅镜头望住自己而家嘅状态，拉到佢好歪好歪好歪，可以见到喺世界入面嘅自己嘅呢一个唔同嘅层次嘅感受。 咁但係使唔使嗰个歌词都可能改咗好多版本，因为啱啱听你讲里面有好多嘢想带出俾大家、即係可能要改好多，甚至乎系咪录音前都仲要即係仲填緊嘅嗰个状态。 係啊，因为呢首歌呢距离本身原版嘅 demo 呢係多咗个 verse 2嘅，同埋多咗个 chorus 3。即係最後一段 chorus， 咁 verse 2咧就係、是、最難再寫嘅一段啦，因為我去 produce 呢隻歌嘅時候，已經距離我寫嘅時候過咗半年差唔多，咁嗰個狀態好難翻去嗰陣時嗰個狀態，嗰、那個狀態真係乜都冇諗過就寫咗出嚟嘅咯，呢個係一個最正嘅狀態嚟嘅。即系唔思考，就 但 又 写到嘢喎，咁样 就有咗一样好嘢出嚟啦。咁之后我再去理性地去谂点样写嘅时候就困难啦。因为我系啦，再写一啲，再写咗段新嘅 melody 啦。咁就想有个 variation， 即系同 first one 系有唔同嘅。咁通常第二段都系同第一段有少少唔同啦。咁之後我都棘咗好耐，去到錄音嗰日，我就朝頭早我都拍咗條片俾，即係自拍咗條片去嘔吐咗當刻嘅心情就係、 是，咁啊錄音啦， 咁啊錄音啦， 仲未搞， 份詞都未寫好，你 作為一個 singer songwriter， 你唔掂啊你，仲話有遠大嘅目標，你第一關你都過唔到啊你，即係好多呢啲，哎呀咁樣，咁但係最後尾都係，唉，都唔好咁擔心，擔心嚟都冇用嘅。咁不如放鬆啦，試下去到 studio 睇下大家有咁多，即係又有 CM 咁即係好好嘅監製啦，同埋有 Vicky 風音樂顧問，咁即係兩位都係好好，俾好多空間去聆聽我嘅一啲想法啊，或者係一啲 input 嘅兩位前輩去幫手一齊去諗，所以我就我應該相信我嘅團隊，所以就。系啦，都系怀住沉重嘅心情去咗录音室。 有冇惊啊？去到录音室会俾人闹，有冇惊啊？嗰时 其实我唔惊俾人闹，我系惊拖慢自己进，即系好似做唔好自己本分咁。即系呢首歌明明我系好有信心，好唔不费吹灰之力就写出嚟噶，但系点解再要加嘅时候咁困难嘅咧？究竟出咗喺边度呢一个问题？咁去到现场，去到个录音室，咁我就。去同咗佢哋讲我嘅諗法啦，即係我諗到一啲关键字嘅，其实我係諗到一啲字，但我未能够将佢串联成一个句子，咁去到就同佢哋讲咗，但係跟住好快就已经将 verse 2嘅今天我不需强悍，今天我不需强悍寻觅快乐呢一段写出嚟啦，係啦，当时我嘅諗嘅画面就係、是一个人对住块镜去观照自己咯，即系当刻去真系问自己，因为其实呢首歌有一种去想了解自己真实嘅状态，即系听聆听自己身体嘅声音，聆听自己感受自己究竟需要啲咩嘅一个意思喺度，所以嗰段我就想用一个镜像去好似望住自己，你其实而家你觉得点啊？你 O 唔 OK 啊？你嘅一個景象咯，咁最尾就成功敗咗落去。好多隻 CN 佢又聽到我呢個意思咯。 咁啱啱個詞嗰度就咁樣完成咗啦。 係啊，仲有一個西多的故事啊，你有冇聽過啊？ 西多係咪 因為佢食完個餡餅之後，佢想 call 多兩份西多啊？ 係點樣㗎？ 係啦，本身我寫咗青魚。 系 我嗰个音，我写青鱼，我仲好中意食青鱼。 拖两份青鱼嚟食， 煎一份，煎一客青鱼嚟食啦，类似。咁但系当然唔够爽啦，即系太过我自己中意啫。 系，同埋好繁复啊，煎个蒸鱼同柯西多两样嘢唔够 hea。 系啦，咁样咧咁啱，我哋喺录音室棘住嘅时候咧，咁阿希就突然就提议。即係麥道就提議，會唔會嗌外賣呢？我哋下午茶時間啦，不如有。既然今天我不想做嘢，就食個下午茶都要嘅啦。咁跟住咧，就有人嗌，不如喂嗌西多啊咁樣。咁跟住咧 ，Vicky 咧就喂你嗌西多，我都想要，可唔可以食你嗰啲西多啊？咁我哋就發現 CM 就發現到西多啱音，同埋西多係一個好 guilty pleasure 嘅一樣嘢。 係， 大家都好想食西多，但係又唔想。即系嗌一份，咁跟住我咧，不如就一 call 一份西多嚟食啦。咁 call 一份我就系我谂嘅 call， 因为而家都系要 call 噶啦嘛。 系啊， 即系好，即系咁啱嗰阵时真系冇得食噶嘛。咁就 call 两份西多上嚟食啦。咁 call 一份唔够，不如 call 两份啊，系啦。个人真系好唔开心啊。第一段就一件馅饼，即系嚟到呢个观照自己，真系要两份西多先顶得住啊！嗰、那个唔开心， 喺现场发生啊！呢、這个又系 我突然间好想参与你啲写词过程，可以 你想食西多啲系嘛？ 系啦，可以食西多，可以饮奶茶啊嘛咁样。不如我哋又即系再答埋阿波成头先问嘅， 伸懒腰嗰个位， 伸懒腰嗰个位， 系啊，嗰个又系咪咧？ 伸懒腰嗰个位置，我觉得呢个想象好有趣、哦。咁高音点样伸懒腰？ 系因为我系咁，因为我伸懒腰系会嗌嘅。 你可唔可以嗌一次嚟听下？即系如果咧，你呢一种伸懒腰嘅声摆入首歌度咧，就破坏咗咯。 一个 rock 版就可能 系，即系 no offence， 但系真系嗰个画面有啲唔美观咯。如果系， 所以我做电台唔系做歌手，你明啦。 metal 咗 啊！但系喺嗰个位点解会选择一个咁样嘅 expression 咧？即系点解会有嗰个嗌嘅声音咧？ 等我谂下先啊，因为嗰个位咧，其实就系、是。 那個環境，我就想係由屋企嗰間房咧，其實去到嗰個位已經係出咗去户外嘅啦。 嗯， 即係出咗去森林啊、山啊，或者係一啲總之係户外嘅地方啦。因為其實除咗想大家叫今天唔想做嘢，唔好做工作啫，但係要做嘅嘢就係去即係嘗試去出面去睇一啲唔同嘅嘢囉，或者對自己好嘅嘢。咁喺嗰個位呢，就想有種好其實我自己覺得好似粵劇嘅嗰個感覺。 嗯， 即係同埋我又覺得家，但呢個只係我自己覺得㗎咋，我諗冇乜人會覺得係㗎。咁就我因為又想加啲香港本身自己嘅嘢喺裏面，因為我覺得音樂佢除咗係一首歌之外，其實個文化都背景都我會覺得佢都係可以擺入去令到件事更加有質地嘅一樣嘢囉。咁所以我就同埋呢個係我喺製作呢一個今天唔係今天我本身係 Omale Bemeyong 全民造星三 Omale Bemeyong 嘅時候改編呢首歌，自己試咗一種聲，就係、是、呼哈呼哈呢種嘅唱法。其實嗰陣時係一種自嘲嘅感覺嚟嘅，即係自嘲啊！你都幾大鑊嘅喎，你經歷嘅嘢，你都幾多濕滯嘢嘅喎，不過唔緊要啦，都要過嘅，即係都係一個經歷嚟嘅，笑下自己咪過咗去咯。咁嗰陣時係有種咁嘅意識喺裏面嘅，咁就想承襲翻呢一種嘅 style 擺喺呢個位咯。咁嗰個位又想瘋狂少少啊，所以就試咗呢個 approach。 嗯， 係啦。咁所以呢一首你嘅第一首派頭歌啦，今天我不想做嘢。咁大家啱啱聽完咗之後就知道，我除咗歌名即時 get 到嘅嗰樣嘢之外，背後究竟成個 production 啊，想帶出嘅嘢點，大家可以亦都再聽一下，咁啊再細味一下咁樣。咁啊亦都有你呢一首之後，都期待今年你啊之後再有其他作品又再帶上嚟俾個騷動音樂嘅聽眾啦。 Yeah， 係啊，係啊， 同埋下次我哋一齊去食西多。 好，可唔可以食住西多做訪問？ 都好喎、 啊。OK， 好，下次見。 多謝你。 歡樂時間過得特別快啊，咁啊過咗啦。 係啊， 係啊。 同大家講拜拜啦。 多謝你哋啊， 拜拜。 今天我不想做嘢，只想懶，可不可輕鬆陣呢？叹一叹，让时间慢慢变慢。今天要冲杯茶喝，不想哭，订一件馅饼嚟食，爽一爽，继续发梦，放空所有愿望。哒哒哒哒。哼哼烟烟吹吹红红融融合合风风花花雨雨年年雾雾朝朝，我问有乜嘢真系需要改变吗？吹不散花雨跳动在落叶之间，飘放于生死一刹那，仍维持它的优雅。一切真的需要意义吗？ 爽一爽，继续发梦，放空所有愿望。想想念念过去，现在未来又一生，几多火花破灭重燃，像渐老去的烟瘾。梦，原来悲伤也是享受着缘分。生命定团圆，在风雨消退之后，我还开心可以跟你。